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儿啊，咱们来聊聊电视。本月初的时候，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暨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在浙江宁波揭晓。经过初评、复评、中评3个阶段，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本届飞天奖一共评选出优秀电视剧大奖16部，优秀电视剧提名作品32部。而本届星光奖是一共评选出了特别奖5个，广播电视节目大奖14个。那今天咱们就围绕着飞天奖和星光奖来聊聊这些获奖作品以及获奖的演员、影视工作者们的幕后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创办于1980年，从1981年开始评奖。一开始呢是每年举办1届，从2005年开始改为2年1届，跟中国电视金鹰奖是隔年来举办的。飞天奖是国内创办时间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电视剧奖项。在今年的第31届中，《海棠依旧》《白鹿原》《那年花开月正圆》《欢乐颂》《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等16部作品获得了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大奖的肯定。本届飞天奖还颁出了4项单项奖，其中申杰凭借《白鹿原》和《鸡毛飞上天》获得优秀编剧奖，《海棠依旧》的导演陈丽获得优秀导演奖，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孙俪是凭借去年热播的大女主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斩获了优秀女演员的肯定，而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的演员张彤则是凭借电视剧《绝命后卫师》战胜了张译、于和伟等竞争对手，爆冷斩获优秀男演员奖。1981年出生的张彤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的80后男演员。在飞天奖颁奖结束之后，演员张彤也是发表了一篇长文，非常感性地讲述了他入行以来的心路历程。我们在这里呢，就节选一些他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位可能并不那么出名的优秀演员。张彤是这么写的：回国之后参与的第一个戏是陈凯歌导演的《无极》，我是作为光替进入剧组的。插一句啊，这里面说的光替呢是灯光替身，是在拍摄期间替男女主角走位，好让工作人员进行布光的人员，其实呢连演员都算不上。那个时候呢，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渴望聆听大师级导演的创作思想，哪怕是偷到一点点。有幸得到陈导的垂青，我被允许进入讲戏区域旁听，我听到了深刻的情感层次、细致的内心动力和出人意料的情感任务，我把他们都记在心中。有幸被选中扮演亮剑的和尚，面对着李幼斌老师、张光北老师、何正军老师出神入化的创作、张弛有度的控制，还有待人真诚谦和的态度，我把他们记在心中。 这个奖是属于为共和国牺牲的英雄们的，我替先烈们带领，因为这些牺牲的英雄们应该被记住，应该有一份缅怀，应该有一座丰碑。许多优秀演员们最新的创作使人物生动了起来，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些做出巨大牺牲的真实的英雄们。这个奖是属于80后这一代演员的，80后的演员承上启下，不敢忘本，从老师那里得到传承，打磨技艺，兢兢业业，只希望把自己的热情真诚传达给观众，希望市场能多给80后演员一些机会，一些展示的平台，一些包容。他们可能不是流量担当，也可能不是颜值担当，可是他们从未放弃过为观众奉献自己的演出机会。请给80后这代演员们多一点的机会。张彤的文字呢，咱们就先分享这么多。不过看他说到80后的时候，好像是感触颇多呀。80后这个年纪跟偶像流量小生相比，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的年轻了，不过在电视剧的事业中确实仍需要继续努力的。刚才张彤还提到了英雄先烈们，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主演的这部《绝命后卫师》的背景故事。这部剧是以上世纪30年代红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红34师的壮烈事迹为素材而创作的，表现了红军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张彤饰演的陈树湘是红34师的师长，在惨烈的湘西之战中，陈树湘率领全师于十几倍与自己的敌人殊死激战四天五夜后，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他在率部突围的时候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最后部队弹尽粮绝，陈树湘也伤重被俘。1934年12月9号，陈树湘在被押送途中慷慨就义，年仅29岁。红军长征是一场艰苦卓越的远征，绝命后卫师的拍摄也同样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剧组在福建龙岩长汀实地拍摄，绝大多数的戏份都是艰苦的外景戏。为了保证战斗场景的真实感和冲击力，剧组还特别请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最好的烟火师，拍摄使用了两吨的天梯、十万发子弹、数千次的爆炸，重现了红军英勇战斗的历史画面。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您不妨找来这部剧看一看，相信一定会感受到创作者们满满的诚意。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刚才说的是优秀男演员奖的获得者张彤，那这个时段呢，咱们来说说这优秀女演员奖的得主孙俪。从金鹰奖的最具人气女演员，到白玉兰奖的最佳女主角，再到飞天奖的优秀女演员奖，孙俪已经成为了中国电视剧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女演员。在飞天奖的颁奖现场，孙俪也不忘了跟现场的制片人导演们自我推荐了一把。她说，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拍戏了，好的剧本快速砸向我吧。说起来，孙俪入行十几年来一共拍了20多部戏，其实算是比较低产慢节奏的。她曾经当过3年的文艺兵，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剧中是在琼瑶剧《情深深雨蒙蒙》里饰演陆一平的伴舞。2002年，导演丁黑知道电视剧《玉观音》，大胆启用了孙俪这位新人演员，而孙俪也凭借安心这个角色一炮而红，并且获得了金鹰奖最具人气女演员等多个奖项的肯定。之后孙俪又出演了《血色浪漫》《幸福像花儿一样》《甜蜜蜜》《新上海滩》等多部年代剧、历史题材剧。 在每一部剧中塑造的人物都是性格饱满，令人难忘。2011年一部《甄嬛传》又让孙俪成为了全国观众心目中的娘娘，也让她走向了职业的巅峰期。不过登至高峰的孙俪却继续放慢了她接戏的节奏。《甄嬛传》之后，她先是接演了都市时装剧《辣妈正传》，重新改写了观众心目中定格的古装形象。最近四年她只主演了两部电视剧作品，其中《芈月传》入围了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那年花开月正圆》更是荣获了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导演是丁黑，没错，就是孙俪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玉观音》的那位导演。时隔14年，两人第二次合作，而孙俪也将这次合作形容成了一场大考。孙俪说，其实她第一次接到《那年花开》这个剧本的时候是拒绝的，因为她看了简介，发现其中的几个关键词都是她不想再触及的，比如是大女主，又是一个成长史，然后又是古装，感觉在重复自己以前的作品。后来丁黑导演给他打电话说，我有一个剧本你看看。孙俪说好，结果他一翻开邮件，发现就是之前那个戏。他不好意思拒绝丁黑导演，就开始读起了剧本。这一看才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后来演完这个戏，他也总结到，其实古装戏并不是障碍，所谓的障碍还是人物的性格是不是够吸引人，剧情是不是能够打动人。做到了这两点的剧本，即使还是古装，还是大女主，也一样有挑战性。说起《那年花开》里周莹这个角色，很多观众都印象深刻，因为她既聪慧又顽劣，有时候甚至有点魔性。关于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孙俪说她曾经咨询过西安的朋友，自己也做了一些准备。比如说她在戏里给自己定做了三把茶壶，从来不倒在杯子里喝水，都是直接对着壶喝。周莹这个角色是能蹲着绝对不坐着，还经常擤鼻涕抹脚底，拿头饰的簪子当挖耳勺掏耳朵，形象那是非常之生动。剧中周莹这个角色有不少哭戏，但是对于孙俪来说，演周莹大笑的戏份却是很难的。孙俪说她在拍这个戏之前，自己笑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声音的，从来都笑不出一点咯咯咯的声音。为了演出周莹的这个笑声，还专门请了台词老师去练，也去问邓超笑出声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直到开机第一天，他都觉得自己完成不好，还跟导演开玩笑说，到最后能不能找个人给他配一个笑声啊。没想到开拍第一场戏，周莹把沈星仪的马给抽跑了，周莹哈的一声大笑，从此笑声也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那说完孙俪的这部获奖作品，我们也期待着今年夏天她和张艺谋导演合作的新片《影》，希望能看到一个更加不同的孙俪。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从1981年的第一届到如今，飞天奖的时间跨度也有30多年了，这其中也出现了不少之最。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帮大家一起盘点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获奖次数最多的导演，谁呢？他就是张少林导演。他曾经在1990年的第十届凭借《有这样一个民警》，1995年第十五届凭借《沟里人》，2013年第29届凭借《永远的忠诚》和《杨善洲》，三次获得优秀导演奖，此外还有两次优秀摄像奖的肯定。说到张少林导演，很多观众最熟悉的 还是他参与指导的几部经典的古装剧，1991年版的《杨家将》，1994年版的《三国演义》和1998年版的《水浒传》，每次在电视上重播的时候都能够掀起一股收视高峰。接着咱们再来说说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他是谁呢？他就是演员陈宝国。2005年、2011年和2015年他曾经三度获得优秀男演员奖。此外，他还在1996年的第16届飞天奖中凭借《咱爸咱妈》获得过一次最佳男配角奖。而女演员方面获得过两次奖项的有三位，分别是萨尔娜、陈瑾和蒋雯丽。其实一部飞天奖的评选历史也反映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今年是中国电视剧诞生的60周年，1958年的6月15号，中国大陆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在北京电视台播出。这是一部黑白电视剧，全长只有20多分钟，而且重点是它不是录播，而是直播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创作这部电视剧的物质条件是非常之简陋，电视台没有录像设备，就连说得过去的演播室也没有，所有的编、导、演、职员都是第一次搞电视剧，还谈不上有一点保证成功的实战经验，但他们呢，还是大胆地进行了我国电视剧史上的第一次现场演播。用两间普通办公室改装建成的临时演播室里，只有一个破窝棚和几件简单的日用品作为布景和道具，灯光音响设备也都是因陋就简的架设的。不过开演的信号一发出，所有在场的人都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工作。三台台式摄像机不仅很笨重，而且没有变焦镜头，要根据剧情需要事先设计好镜头的顺序，摄像员还得拉着机器在狭小的场地里不停地移动位置，既要赶时间又不能互相妨碍，还得根据景别不时地更换镜头。因为是现场直接演出，演播中的任何一点差错，场内的任何一点细小的杂音都会影响全剧的效果，所以全体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屏气凝神，全神贯注的工作。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一口菜饼子的形态基本上还是一出舞台剧，而且最终也没能作为资料保存下来。其实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早期，有一种比较原始的录播方法，就是把需要播放的片子用胶片投影仪打到墙上，然后用摄像机收录播出。这种方法呢，主要适用于播出新闻专题片、纪录片和电影。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一口菜饼子从来没有被拍成胶片，这也导致我们到今天只能通过电视人的口述和剧照来脑补着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的模样。回过头来再看看今天的国产电视剧，不光是作品类型多种多样，制作水平也是非常精良，有的作品甚至还出口到了海外。电视剧事业这60年的发展进步，几句话肯定是说不完的，咱们可能需要单独找一天的时间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飞天奖开始说起。本月初的时候，和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一起颁奖的，还有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本届星光奖一共评选出了特别奖5个，广播电视节目大奖14个。其中曾经在去年引发朗读热潮的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就再获殊荣，摘得电视文艺栏目大奖。2017年年初，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众多文化类综艺火爆荧屏，甚至有不少媒体将2017年称作是文化综艺节目元年。《朗读者》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背景故事与传世佳作相结合， 用最真实的情感传递文字背后的价值。节目播出期间，一共有1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朗读者为观众献上了83段代表着不同经历的朗读。从第一期的遇见，到最后一期的青春，这些充满故事的朗读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作为朗读者的制作人兼主持人，董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介绍了这档栏目诞生背后的故事。他说，朗读是一部分，者是另一部分。朗读是和文字有关，是大千世界，而者是和人有关，是大千世界的各种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所以这档节目一定不仅仅是朗读，你首先看到的还是人，是人生命中发生的故事留下的痕迹。朗读者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和一段文字之间的关系。董卿还说，所有的嘉宾中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是他亲自去邀约的。比如节目第一次录制的4期，总共20位嘉宾都是来自社会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像是斯琴高娃、濮存昕、柳传志、杨立伟、马云等。不过董卿内心的天平其实很倾向于普通人，他也希望更多的普通人可以借助这个舞台来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目前朗读者的第二季也已经启动录制，预计很快就将和观众们见面。据说第二季的阵容已经确定，包括姚明、胡歌、王石、贾平凹等。那今天呢，关于飞天奖和星光奖，关于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最后来听一首歌，跟上一季朗读者最后一期的主题相同，青春，来自王凡瑞。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这个夜晚，我突然间长大了，真正感到了害怕，感到正慢慢丢失着青春，都无法追回。那流走的岁月，这倒一样的时光，它催我老去，让我变得丑陋，变得丑陋。幻想依旧伟大，我已不再是什么英雄，我已成熟得像个老者，与生活完全讲和。我依旧飘落在空中，像一片散落的花瓣，我还是那样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在拼死坚持，坚持。在这个夜晚，我突然间长大了，真正感到了害怕，感到正慢慢丢失着青春，都无法追回那流走的岁月，这倒一样的时光，催我老去，让我变得丑陋，变得丑陋。这幻想依旧伟大，我已不再是什么英雄，我已成熟得像个老者，与生活完全讲和。我依旧飘落在空中，像一片散落的花瓣，我还是那样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在拼死坚持，在拼死坚持。我依旧飘落在空中，像一片散落的花瓣，那样的纯洁，像一个天真的孩子。